就成手濕曬咧，跟住你嘅手咧就變咗殭屍手。 同埋仲有咧，其實我諗咧，唔好話去到雪地咁遠先啦。我以前咧，即係譬如喺啲凍啲嘅地方嗰度踩單車，嗯、你試下戴對冷手套，其實冇意義嘅、嗯，因為咧嗰啲風係可以喺個冷手度嗰度攝入你個手嗰度，你根本上僵硬曬啊，係啊。 嗱，所以咧，其實而家啲手套咧，佢嗰啲物料咧好好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其實佢個面層同埋底層咧會有啲唔同嘅，譬如話個佢個面層講先啦，佢就通常會用啲。尼龍格仔布啦，加埋啲牛津布咧，咁樣去做咁呢個好處係咩咧？因為對手套咧唔會話厚得太緊要，但係咧亦都可以保暖啦，同埋咧最緊要係乜嘢咧？防水啊， 係， 因為如果你嗰啲嗰啲質料唔好嘅話咧，咁你就會入水啦，但係咧又要透氣喎，咁所以咧依家甚至乎有一啲質料佢係用到啲乜嘢質料咧，就係嗰啲避彈衣嗰啲質料咧去撈埋落去做，所以咧呢啲係好先進。咁譬如話個底嗰度咧，咁你就會。用啲PU 料啦，同埋加埋一啲防滑嘅皮咧去做嘅，咁都有啲手套咧，佢会用啲羊仔皮去做，咁啊各色其色咧。咁但系咧，最紧要咧嗰对手套咧，你系要防水啦，同埋咧系啱你个手型啊呢样嘢咧，先至系最紧要嘅。 嗯嗯，但系去到咧即系譬如真系你去到玩奥运嘅嗰个层次咧，咁嗰啲运动员会唔会系度手订做手套噶？ 嗱，你讲呢样嘢咧就非常之好啦。嗱，啱啱咧，大家可能如果你有留意到咧，有只牌子就同啲足球员嘅龙门手套咧，都系同一个字 R 字头嗰一只咧。咁、 嗯嗯、 其实就系佢哋咧系同一个生产商咧，其实佢哋由1934年开始已经做手套呢一样嘢嘅。咁啊，你个足球手套佢由70年代开始咧就系、是、去做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讲咧。其实佢根据你个手型个手感咧，戴上佢啲手套咧，系好多，因为你手龙门嘅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手龙门咧，你个手感唔好嘅话咧，会甩手嘅。咁你滑雪咧，亦都系一样嘅。咁同埋咧，即系佢哋做个手套咧，个技术系非常之细致，包括其实就系佢个线布咧，即系嗰啲线会好硬嘅。嗱，边啲线最好咧？就 系 大家有只叫 PP 线啊， 系 PP 线咧，嗰啲线咧系好硬净，咁咧。嗰陣時啊，唐英年嘅太太咧，佢屋企嘅線廠嘅線咧就係、是、香港最出名嘅。咁嗰啲線就會好硬啦，好襟啦，咁啊洗極都唔會， 即係唔會咁容易斷啦、 就唔會斷啦。咁 啊 好好硬嘅，咁佢哋嗰啲線就非常之好咧，咁啊令到對手套咧，因為點解唔用得魚絲咧？魚絲會太硬嘅。 哦，係、喎，會硬親啲手喎、 即係會硬親啲手啊！咁、你反而咧就係你用嗰啲硬啲嗰啲 PP 線咧，咁就會令到咧。对手套咧就会好实净啦，同埋咧个手感咧会好咧咁贴到手。 即系当你啲手指可能屈嘅时候，又唔会觉得有啲嘢帮你扯住啊咁样嗰啲。 系啦系啦，咁就好舒服，你就好似冇戴手套咁。所以咧、你见而家咧，甚至乎有啲龙门手套咧，直头好似我哋啲洗碗手套咁咧，系成对手洗碗手套咁咧，直头系好贴手咧。个手感咧系好嘅。咁当然啦，你嗰啲滑雪用嘅手套咧，咁佢相对上面咧就会。厚少少，因為始終要保暖咧，佢可以去到保暖到個程度係-20度，你隻手都唔會覺得凍嘅。 哦，哇！呢、這個 誇張喎、 咁佢整佢俾我。 你香港唔使啦， 其實唔使嘅。你出去你有錢咧去買就得嘅，幾平幾貴都有。你上網一撳咧，其實就得嘅啦。嗰啲手套依家好方便，因為咧始終咧滑雪呢種運動咧喺近呢10年8年咧，因為香港人有錢咗咧，係、好多人去滑雪，甚至乎香港都。有啲地方咧，有啲室内滑雪机咧，俾人去玩嘅。咁、当然冇真雪啦。 系啊，咁啊叫阿一去买啦，佢最中意储装备嘅，系啊，即系个运动都买嘅。 系，同埋即系其实讲到装备咧，而家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装备，即系随住嗰个科技嘅进步咧，其实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林林沈沈嘅嘢。真係可以幫到個運動員喺個比賽當中咧，可以即係再突破自己嘅成績咯。 係啊，嗱，好似阿 Benny 咁，佢譬如戴眼鏡咧，你頭先講到咧，有陣時隻眼會好凍咧咁。 係咪晾住啲雪喺個眼睫毛嗰度？ 而家咧，其實就佢有啲眼鏡係點咧？佢通常除咗係我哋防 UV 啊，同埋會係防瑕氣之外咧，佢係喺個眼鏡邊嗰度咧，佢會開啲窿喺度。有咩好處咧？就是、因為咧。你有陣時我哋個鼻咧會噴咗嗰啲氣上去咧， 蒙咗，好似我哋戴口罩咁樣，係啊， 咁佢咧就會開咗啲窿喺度咧，咁你有啲生風入去咧，咁你就唔會變咗一片迷蒙嘅。咁不過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嗰啲窿咧不能太大，亦都不能太細，因為如果太大嘅話咧，你啲風沙沙聲整入去嘅時候，你隻眼又會澀嘅。 哦，係 咁佢所以就test咗好多，咁通常嗰啲眼鏡咧都。